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啲网友嘅屎桥唔会有错啊，唔系好多嘅啫。 嗯， 即系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咧？ 嗯， 咁我咪讲过一个史诗式爱情故事嘅幻灭嘅。 嗯， 即系话小影嘅咩啊嘛，因为佢讲咗一句说话，跟你好冇啊嘛， 唔知点答啊嘛，即刻。 我真唔知点答噶嘛。啊，咁当然啦，节目出咗街之后，咁唔系好多，都有几位网友咧就俾咗啲桥我嘅，系咪先？咁啊， 参考下。 參謀下啦，你呢只屎橋咁誒，因為咧其實我有兩個微信嘅，咁有一個微信咧，嗰啲人去到好遠啦，咁主微信嗰個咧，我唔讀，我唔讀啦。咁我有一個另外一個微信就俾好少網友有嘅啫。咁呢位有嘅，咁佢同我講，佢話你可以同佢講，你即係同阿小英講，你接受唔到我嘅過去，我們享受現在就得啦。 即系话你小影接受 唔到我 你嘅过去， 你咩屎桥都屎到咁捻样喂， 咁佢话接受到，咁你点算咧？ 我快啲说服佢，喂呢啲说话唔系我同佢讲嘅，系应该系我啊，不如阿小英你跟我啊，系佢同我讲啊嘛，你接受唔到我嘅过去 嘅，系咯？ 喂，咁如果我真系咁样讲，喂谂下啦，佢会点谂啊？你咪屌你老味讲紧我啊！我接受唔到过去，定系你接受唔到我嘅过去啊？喂，佢真系咁样谂啊，大佬。 或者条女话我接受到咧，咁你点算咧？ 系咁啊，唔知啦吓。我依家佢依家咩屎桥啦？ 咁啊，条女仲话我哋大家都唔会追究大家嘅过去，向前看就好啦。 咁即系当然有啲网友啦，我略记得啦。我俾钱嘅啫。你咩新鮮蘿蔔皮啊？我屌你囉，喂 咁啊，真係咩新手啦，唔好講啦，不如 屌你啊！喂，呢啲唔係方，呢啲唔係橋喎，嗱，即係咧，喂，呢啲咪線鳩我嘅啫嘛，或者係咧，即係我其實我都想保留一個關係喺度啊！你明白？你講到咁撚絕，我啲嘢， 所以我咪話嗰集會同你講啦，唯有講有老婆嘅啫，即係就算你自己冇都唯有講。 啲屎橋真係太多，咁當然有啲屎橋裏邊咧都有啲。冇咁屎嘅，其實都係屎橋嚟嘅啫，都好撚簡單嘅啫。我哋炮友嚟㗎嘛。 嗯。 啊，咁樣我哋炮友就做咁炮友嘅炮友應該做嘅嘢啦。 嗯。 佢應該佢係但係唔係唔得。但係 呢個 OK 嘅 呢個就好 OK 嘅。 就要睇下個女仔接唔接受到嘅啫。 啊 ,OK。但係你記住我已經過去過咗即刻佢即同我講我係即刻話講我哋炮友呢我已經過咗嗰個 moment。而家我再講我哋炮友嘅話就好似反嚟， 降咗 grey 咁啊， 系啦，咁啊， 唔系同埋，其实即系女仔，大陆女仔咧，开放还开放咧，你叫佢公开话系炮友，佢又唔系，即系有会有啲介意嘅。我以前横江都有一个噶，即系饭盒啦，叫做咁，我同佢讲话，即系我哋都系只能维持炮友嘅关系嘅咋，咁跟住就开始疏远 啦，系啦。 即係佢都唔係未提出過想同我有發展啊，各樣各樣啊，咁我即係好第一時間已經同佢講，喂，我哋繼續當朋友算啦，咁跟住就開始疏遠。 其實都唔，所以真係冇一個咁嘅好嘅方法嘅， 冇啊！ 即係加上你網友啲咩屎橋，咁我自己又有乜方法？咁我自己點應付落嚟嘅之後嘅小影咧？咁我就要聽下我跟住做呢一集係點樣啦 ？OK，就好撚簡單啫，喂！嗱，話說啦喂，我真係已經避開佢嘅，即係咧，我會將譬如你知我有時貼朋友圈㗎啦，咁我喺深圳啊，我都會貼朋友圈㗎嘛，係咪先？咁我又見到佢已經冇喺珠海啦，咁佢又貼咗啲喺朋友圈咧，佢就寫明嘅地址咧，自己喺深圳啊，喺深圳啊，咁我估到如果深圳嘅話，咁你應該都係喺橫江啦，咁你冇嘢做，咁你喺橫江。租咗屋，見到佢租咗屋住啊！咁我估佢，咦都應該係重操故業啦。啲特朗普嗌人做雞啊嘛，而家知唔知啊？即係特朗普係令到女人做雞嘅， 呢樣我廠執曬。 我覺得支持佢令到女人做雞嘅之外咧，其實我冇乜嘢好支持佢，或者係咧。咁我 feel 到，但係 但系已经系有上次嗰个史诗式爱情故事嘅幻灭啊。 嗯， 我就唔够胆俾佢知道我喺深圳。 嗯， 所以我咪闭屏佢咯。 嗯， 即系我有时我留言，我照留啦。咁喺贴朋友圈啦。咁譬如我贴啲地图啊，譬如我同你去食嘢啊。 嗯， 咁食海鲜，我你知我好中意啊啲 share 分享出去噶嘛。咁我都特登閉屏咗阿小影㗎、 嗯、 即係個個都睇得，但係小影睇唔得㗎啫。 嗯，好殘好殘忍喎、 啊啊。我就唔俾佢真唔俾得，我就唔俾佢知道我係嚟咗深圳。咁、嗯啊、其實都係冇用㗎，其實冇用㗎。即係佢會 like 你嘅。 嗯。 即係佢即係佢唔係 like 你，佢睇唔到，我睇佢睇唔到我貼個地圖，咁佢梗係唔會 like 啦。佢 like 我其他嘢。 嗯。 譬如我可能啲失九唔九唔搭八嘅，你知道我有年我朋友圈有時貼埋啲送鐘啊， 嗯、 啊貼埋啲， 嗰啲都 like 下， 啊佢都唔知乜撚嘢，佢都 like， 佢都 like 喎。咁佢就咁連續一年， 即係想你，即係想知道你知道佢存在。 係啦，你知道存在啦。咁、 嗯、 跟住佢 like 到我，冇 like 一段時間，嗰啲我避開佢噶啦，已經唔打招呼啦。跟住我話。跟住佢又喺朋友圈貼咗一張相，唔係相，一個視頻。 嗯， 就喺佢有間新屋。 嗯， 咁喺環江嘅，咁啊貼埋呢次已經唔係深圳，唔係留言深圳啦。 嗯， 係塘坑。 嗯， 塘坑咁樣，跟住哎呀貼到咁撚樣，咁我都都 拉拉佢啦。 咁我都拉拉，即唔係拉啦，我話乜你 翻咗嚟啦？ 啊！乜你翻咗嚟環江咁樣講事，我一早都知 道。嗯， 一早都知道，因為佢貼喺環江或者喺環江咧，佢唔止一個 pose 噶啦。OK， 佢平時唔係咁嘅，記住。 嗯， 佢以前都唔係咁嘅。 嗯， 佢珠海做都唔係咁樣嘅。 嗯 ，OK， 喺呢排咧，佢有啲相啊，就會貼一貼佢自己喺深圳咁啊，深圳有貼喺環江，有時寫自己喺塘坑咁樣。 嗯， 咁我。咁其實 feel 到啦，佢都想俾人睇嘅。 嗯。 咁係咪俾我睇啦？係咪俾我睇咧？我唔夠膽講，因為你知道我唔會扮情聖噶嘛。 嗯。 啊，咁當然我係估到佢有機會係俾我睇噶啦。 嗯。 係咪先？咁啊，即係佢唔係可能唔係話嗱，當時我估啊，佢唔係諗住我會有咩嘢跟進佢。 嗯。 佢只係想俾知道你我翻咗嚟。 嗯。 翻咗嚟啦。 需要你可以揾我啦。 咁你又可以。揾我啦，因為佢又冇嘢做啦。咁二來環江而家停曬噶嘛， 嗯， 即係聖 Expo 一樣嘅嘛， 嗯， 開咗一日， 嗯，就接啦， 係啦，即係阿林林咧，我同林林講啊嘛，如果 OK 咧，你就 通知我啦， 通知我啦。咁有一日啦，阿林林就貼咗個笑臉俾我， 嗯， 我話我 OK， 我話下次我話我會有啲網友過嚟玩， 嗯， 跟住第二日。佢話跟住佢話牛哥暫時唔好，一日玩咗一日， 即係第一日笑臉，第二日就苦瓜乾口面 啦，咁暫時唔好咁樣，咁啊仆街啦，咁即係當然啦，阿小影佢冇其他場啊嘛，仲有一樣嘢，你知唔知有一間場叫皇家專著啊？喺環江， 係啊， 嚟過啦， 係啊係啊， 封撚埋咯， 哦， 嗱環江其實三間場嘅啫，我知嘅。 維也納一間， 維也納一間啦， 皇家係啦， 皇家專著，同埋維也納嗰間叫金鑽啊嘛，就唔係當然唔係盧嗰間啦。 金鑽好似接咗啦，係嘛？ 接埋啦， 係咯係咯， 係咯。咁啊 好早接咗啦。 係咯，第一間就接嚟啦，嗰間啦，叫環江金鑽咯，叫做啊。跟住祖輪啦，係祖輪嘅，就皇家專著接埋啦。 OK， 咁而家剩翻一間，食 X 寶，睇佢嘅款都應該。 捱唔得幾耐啦， 捱唔得幾耐啦， 遲早變埋桑拿啦又。 係啦，遲早就應該乜柒都冇埋㗎啦，桑拿都唔會有㗎啦，話聲咧。OK， 咪正骨桑拿。 係，正會變咗正骨啦， 或者酒樓咯。 係咯，變咗酒樓啦，咁啊，我覺得係咁樣㗎啦。 嗯。 咁啊，我因為我明知啊嘛，咁我哋都知啦。小影，喂，你而家冇嘢做。 嗯。 你啱啱租咗屋，你梗係等先使啦。我咁諗㗎啦。 嗯。 我梗唔會諗佢有啲咩嘢再奢望。啊！即係威少少先， 奢望 我有回心轉意嘅一日啦，咁啊嚇，咁啊自己打下飛機啊，係嘛？ 嗯， 咁我咪喺佢聊天，即係喺佢個朋友圈貼嗰樣，我話乜你而家乜你翻咗嚟深圳都辦唔知啦，嚇、 嗯嗯！ 深圳，咁你住仲喺環江啊？咁跟住佢話係啊，跟住我咪即刻 喺個私即係私信佢啦。因為我唔可以，我都唔想喺佢朋友圈嗰度貼，因為佢嘅朋友係睇到噶嘛。即係佢 識你嘅朋友就會睇到。 係啦，佢當然 佢唔識你嘅朋友。 佢有啲女係我認識㗎啦，因為佢啲姊妹。 唔係個個都話私聊㗎啦。 啊，咁我即係私聊啦，咁樣之後我話咁我話我仲可唔可以約你啊？我仲可唔可以約你？跟住佢話可以喎。咁佢話可以， 咁咪 OK 咯。 OK 咯，咁我跟住我就我話過兩日啦。星期五。系咪啊？星期六，星期六咁啊！我话过嚟搵你啊！咁我就照旧啦。我去咗维记程序主题房，咁啊，我啊留言俾你，你啊过嚟咯。咁都系一，其他嘅嘢 流程一般啦、啊， 流程都系一样啦。我一样系唔知几会早啲去咗间酒店先，跟住就。 放定水，放定泡泡。 首先冲个凉先，我自己都系噶啦，自己浸浸木工先。咁佢企得垮啦，咁跟住就覆佢话我嚟咗啦，叫佢过嚟啦。咁跟住我叫佢你啊搭地铁嚟啦，咁样咁俾埋啲地址嘅，边落啊？因为佢次次都唔识噶嘛啲女。唔知佢次次转车都转捻错噶嘛？你唔同佢讲。 次次搭地铁都三四个钟 喎。系啊，次次啊搭地铁都五六个钟噶嘛。我次次都系咁样样噶噃。咁跟住。咁冇嘢啦，咁跟住咪同佢嚟啦，咁大概都成七點零八點啦，都唔早來，唔早嚟，因為我落嚟講話，你早嚟，我就睇你咯，你遲嚟， 就直接幫嘢 食飯，點可以咁撚樣啊？碌你，你有冇啲學？你有冇破壞嗰啲即係史詩式愛情故事啊，大佬啊，咁樣，你下埋去就搏嘢屌你咯，咩即係砵蘭街咩？唔係噶嘛。即係我都唔想咁樣嘅、我真係唔。 雖然你嘅目的係咁樣， 目的係咁樣，但我唔想咁樣。啲人係你幾多分裂啊？你知唔知你啦？即係個人都咁撚分裂啊！何況啲議題啊，啲社會係咁撚分裂，係咪先？即係佢我都好撚分裂嘅。即係我好撚真係好撚實想搏嘢，但我又想有啲、就唔想就唔想為搏嘢。即係為唔想為搏嘢而搏嘢，但又想搏嘢咯。我自己都唔知啊，自己噏乜噏乜撚嘢。係總之唔想啦。好簡單，冇咁明就得啦。咁啊，佢嚟嗰時候大概係七點零八點嘅時候時間，我唔清楚，永遠唔清楚啲時間啫。咁啊，總之係睇戲就冇時間嘅。睇戲就冇時間嘅。咁啊，跟住我咪同佢去食談鴨血咯。 OK。 啊，咁樣，因為咧，因為咁樣嘅，我係留言啊，如果你翻到嚟深圳啊，我請你食餐好噶啦。咁坦白講啊，而家喺深圳，我覺得最好食嘅麻辣火鍋。就係、是、談鴨血 ，OK， 係咪咧？你用我食過幾次啦？ 咁我不嬲都唔食辣，你問我就冇咩意思。 即係有個好處咧，嗱，好簡單啫。 老婆咧，我老婆就話 OK 咯，即係未至於最好食咯，但係即係唔差咯。 嗱，我同你講用嘅湯底 係啊，好過其他好多嘅。 佢嗰個湯底係冇可能重用嘅，因為佢全部都乾料嚟嘅，佢真係即係乾料，你倒湯落去先至變成湯底嘅。 系 嗱呢样嘢嘅真，就算你话其他抌个包落去，嗰啲麻辣包落去，嗰啲即系有机会重用嘅、你唔知佢点做个包噶嘛、但系佢嗰啲全部干嘅，咁佢都有100%， 咁辣椒都摆支墨汁俾你倒落去嘅， 系咁但唔同啊嘛，真系唔同啊，佢啲全干料，咁一睇落就一定冇可能重用噶啦、即系就算你话捞翻起上嚟。風乾佢，你都要分㗎， 唔得你都冇油紅色㗎嘛，你 所以係冇可能 重用唔到 嘅，所以重用唔到，所以佢個所以個湯底60多蚊係真係物超所值嘅，我就覺得 ，OK， 因為你海底撈都要5萬蚊嘅話，嗰、個湯包嚟嘅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喺度食咧，咁而且真係辣㗎嘛，因為純天然辣啫，咁呢個就好中意食嘅，一小豬都中意食，我同幾個女仔去食咧，佢都中意食嘅。咁我話我帶佢食餐好啦，咁帶咗阿小英就去談鴨血，咁就等食半個鐘啦。咁等一日八點零九點嗰時候都有啲人嘅，咁等半個鐘咁啊喺度食飯啦，咁傾下偈啦。跟住我話幾時翻嚟㗎？咁其實我一早知啦，佢先佢話翻咗嚟過嚟過幾星期啦，咁樣我就話你嗰邊俾你放咩？即係因為我同佢哋講過㗎嘛，佢哋雖然冇嘢做，炒咗魷魚，但係呢都俾佢住㗎嘛，我點解你唔喺珠海搵嘢做啊？咁企得呱啦啦， 跟住話佢都唔想做啦， 嗯， 都唔想做啦。跟住話我點解唔想做啊？佢工資真係太低啦， 嗯。 咁我又想買咩工資啦？咁你知唔知而家嘅珠海， 嗯， 做一個工廠，嘅打工妹係幾千個月咧？ 二三千咯。 哦，咁啊冇咁係， 哦冇係 四千五蚊。 哦 ，OK。 一佢話上個月翻咗30日工，休咗一日息， 嗯， 日日做12個鐘頭。 哇！ 除咗扣咗一個鐘頭飯錢啦，一個鐘頭食飯啦嚇，定2個鐘食飯啦。啊，我唔知啊，時間食飯嗰啲我冇講。佢話總之做12個鐘頭， 嗯， 翻足30日，揾4500蚊。 哇！ 哇！你都話呢啲不撚嘅人咩工嚟？咁佢話佢真係做唔到，佢話真係做唔到，太辛苦嚇。咁、咁辛苦佢都做咗半年啊。 嗯， 佢真係做足半年，話先咧。因為我記得上次同佢去咩咧，我仲做緊我去牛魔王食嘅， 嗯， 都係食肥牛啊，食嗰啲咩散牛肉嘅，我嗰陣係仲未過年嘅， 嗯， 我話過年不如我用佢申請證件過嚟香港玩先， 嗯， 因為佢靚女啊嘛，咁啊嚟香港玩好撚威噶嘛，係咪先？啊，咁佢真係過年真係成半年冇見，佢即足足可以喺珠海捱半年。4500蚊個月，仲要加埋班先4500蚊啊！係一個月休一日息，仲要係31日嘅日子休一日息，翻足30日，做足12個鐘頭，佢先至可以有4500蚊。咁你仆街啦，係咪先？咁但係佢真係可以坦白講，佢真係一個唔想，佢真係唔想做小姐呢行啊！真係坦白講，你見到佢俾我捱一個月都捱唔到啦。 系， 捱兩個月都捱唔到嘅，捱半年咧，其實佢真係個決心幾大。 嗯， 但係講真， 最衰特朗普。 但係講真，即係特朗普，你真係冇辦法，要炒個魷魚。 嗯， 啊，因為佢都新手啊嘛，炒個魷魚，咁佢都先至。但係當然我因為以佢咁講個講法咧，佢唔炒佢咧， 嗯， 佢都想唔做啊啦。 嗯， 啊咁啊，繼續即係冇乜出路，繼續做落去嘅啫。 嗯， 啊咁，但係佢炒埋更加唔使諗啦。咁跟住佢翻過嚟揾嘢做囉，翻嚟開工囉。咁佢話而家聖德堡冇開， 嗯， 個老大劉大， 嗯， 劉大就叫佢哋唔使翻工住， 嗯， 咁佢咪屋企等囉，咁樣得閒咪咪戇鳩鳩囉，咁樣喎。所以話而家佢咁樣話，所以你約我呢，我就 幾時都得，隨到 可以㗎啦。跟住我都好囉㗎，如果佢嗰年食飯嘅時間咧，佢都冇再冇講話啲你跟我啊， 梗係啦， 我跟你啊，咁樣其實大家 再講啦， 唔再講啦。但係有冇暗示咧？ 嗯， 啊，而家就未需要聽落去啦。 Okay， 即係女人嘅嘢咧，即係其實都屌你，即係不到黃河心不死咧。其實都唔止男人嘅， 嗯， 即係男人好撚簡單啫嘛。我屌唔到呢只閪咧，我就俾幾多錢我都要屌呢只閪，所以呢男人咪沉咯。其實可能女人都係咁樣， 嗯， 哇！我鍾意你，你唔鍾意我，屌你啦！咩？我 輸冤溝到你，跟住撇你， 我只要溝咗撇撚咗你，喂！攞人攞女人都係咁撚樣嘅，即係我哋唔了解女人嘅啫。OK， 啊，咁跟住咁啊，咁啊都係啦，食撚完飯啦，咁樣，咁啊幾撚辣咁，跟住就同佢食下糖水啊，食餐好啊嘛，係咪先？咁啊食下糖水啊，喺滿記，啊，咁跟住食完咁啊，又係照舊啦。翻酒店啦，咁啊又訂咗間 Hello Kitty 房啊，貓房喵咁樣啦，咁樣，咁啊佢一見到佢好開心啦，又係呢啲氣氛好啊嘛，咁跟住咪沖涼，啲咪可能死啦，咁啊跟住沖完之後咁啊，咁跟住就又喺床度咁嚟打下 K 輪啊，石啦，即係其實幾熟噶啦，咁樣唔使有其他嘢講噶嘛，跟住咧喺度。石啊石耐啲啦，而家呢期中意玩下啲前奏啊嘛，嚇都石下，跟住佢兩人講，佢就嚟姨媽度，就嚟，我聽聽，你想表示啲乜嘢咧？ 嗯， 你安全， 哦， 我安全啊， 哦， 你係使你需唔需要 命令啊？ 用嗰啲嘢咧， 嗯， 即係我第一時間我俾佢諗到呢樣嘢， 嗯， 即係如果譬如咁我第一時間我都唔係一個好。諗笨柒嘅人嚟㗎嘛。 嗯， 嘩零咗你。 有咗點算呢？ 唔係呀，即係話喂大佬咁可能真係 佢即係再講一次 跟你， 跟你，你真係好難覆噶咯。 咁啊，有咗先大鑊啊！ 屌，我因為佢話咧就嚟姨媽到咧，咁我就覺得佢唔，我覺得唔會呃鳩我，唔會呃鳩我嘅。 唔係，我意思就係佢困鳩你，搞撚大咗佢，跟住到時就 係咁。因為呢樣嘢，佢就我就好明顯聽到佢暗示俾我聽，你係可以零零啊。但係嗱呢下就即係我個腦袋可以控制到我自己個嘅咩嘢。你知道我本身好撚鍾意零零㗎啦。其實我嗌阿小影呢上一次呢我都想零零 㗎。 我都想零零㗎，佢唔係嗌我跟佢呢我都想零零㗎。即係佢隔咗咁撚耐冇做。好乾淨㗎嘛。你明白啦。即係我同網友都係同一種諗法㗎嘛，好乾淨。咁但係一講零零，我屌我就覺得，如果我真係零零咗佢，咁佢跟住話跟你，佢更加冇得答，更加冇得答。嗱，呢啲就係我嘅理智啦。啱啱講我都唔係，真係我都唔係真係一個敏騰蠢嘅人嚟。咁我話，我哋我哋啲關係，都是帶頭子好。我同佢嘅關係，都係帶袋子好。哦，一講咗呢句說話咧，又 跌翻啊， 又跌翻來啦。但係嗰陣坦白講，你真係唔講唔得噶，話俾你聽。咁當然啦，咁啊都照計啦。喂，即刻沉又沉咗落去，但係當然沉落去啫，同上次唔同啊嘛。因為上次屌撚完嗰時候，佢跟嚟嗰時候咧，個氣氛係沉咗落去啫。但係而家我係一個處於一個眼斑斑嘅狀態噶嘛，明唔明白啦？咁啊點沉都好。我沉啫，条蛇唔沉啊嘛，神山虎唔沉啊嘛，咁神山虎佢，屌你唔捻实死你个，屌你快啦，啲大佬屌啦，我当然我听神山虎讲啦，啊如果大佬咪沉咯，咁当然都 OK 嘅，因为坦白讲，因为佢即系做得少啊嘛，即系嗰时候做厂，基本上应该 冇得搞啦 ， 放工都攰咗死啊， 因为佢直头同佢讲话，佢连假期都冇啊，即系佢係想去出去玩啊都冇啊。即係佢都想喺工作度搵個男朋友㗎，其實佢諗住係咁都冇搵，冇得搵，因為太撚攰啊。甚至乎啊佢想去長隆玩嘅。 都冇去喎。 就算俾人炒咗可以 stay 喺珠海一段時間嘅話唔俾你住嘅話佢都冇啊，因為佢自己炒咗俾人炒啫，咁佢啲朋友唔會，即係熟熟嘅朋友唔多㗎嘛，佢啲朋友冇俾人炒㗎嘛。咁佢哋返工佢自己都冇，佢一條友都冇得玩。咁佢所以佢就冇性經驗。即係喺呢半年以內搞佢係兩次。係一個人。嗰個就係我。幾得好啊。咁當然啦，你話佢返嚟環江會唔會自己再 call 返以前啲客，咁我唔知啦，係咪先。但係起碼喂即係又緊啲啦。又濕水啦。咁真係雖然帶住肚都爽㗎嘛，咁都平啲文行咁就射完啦。跟住即係講返咁就射完之後咪攬住佢啦，我哋講。哎呀我話唔怕啦，繼續做嘢囉咁樣。如果你唔鍾意喺環江嘅，我不如我介紹你去其他地方做啦。起碼唔會咁樣。跟住佢因為即係佢唔想有嗰個關係，跟住佢話唔使啦，我自己搞得掂嘅。跟住講啲嘢都開始 疏離啦， 疏離啦。咁呢個我可以我同大家宣布啊，呢個咩史詩式浪漫愛情故事就已經 終於完結， 終於完結。就算你自己去呃自己都呃唔到噶啦，投入唔到噶啦。咁坦白講啊，即係如果阿小影係真係出翻嚟做。我又冇咁著約搵佢啦，因為我有好多女可以約㗎喇喎，可以約0000後㗎喇喎，係咪先，咁仲有小豬喎，小豬可以0000喎，係咪先，咁佢係靚，佢真係靚過世上述嗰兩個嘅，咁但係咁你喺環工做，咁如果我要去玩，咁我都去環工玩㗎啫，係咪先，咁我都可以其實即係再搵佢就冇咁著弱㗎喇。咁其實應該某程度應該可以完啦，咁而且我又唔想 佢講第三次， 嗯， 即係類似你跟我啊，我就嚟由姨媽到啊，我安全期啊呢啲咁嘅説話啦，我都唔想再聽到啊，真係，即係，但係當然，我成日咁講㗎啦，唔揾㗎啦，唔揾㗎啦，我最後都揾嘅， 嗯， 即係咁耐話唔揾唔揾，就只有上三杯嘅，真係到而家冇揾嘅，啊，就算我零零後，我話唔揾，咁我都唔排除㗎，係咪先？因為啊零零後都揾我㗎，你冇睇過我貼啊零零後個對話？ 冇。 我聊天室有啊，咁咧，零零後之後話：我話你而家咁遠，你喺東莞咁遠，我費事嚟，費事去啦，咁辛苦咁遠。跟住佢可以嚟攞壺啊！哇，搶姜搶到咁啊！話聲你聽，即係可想而知，佢哋嗰邊都冇乜生意咧，照計而家東莞都啊，佢可以嚟攞壺，由東莞嚟攞壺，即係我成日咁講，我。唔係好鍾意呢啲女仔咁遠過嚟㗎，除咗小豬嗰啲，因為我會包佢車費㗎嘛， 嗯， 即係零零後我唔想包佢車費，因為佢好撚鍾意遲到， 嗯， 小豬就遲就遲，早就早，佢好有紀律嘅， 即係唔會講六點又九點到嗰啲啦， 係啦係啦，佢話九點鐘到九點鐘到，即係你肯同我講話九點鐘到，你真係九點鐘到，我唔會揸人㗎，係 啊， 但係零零後就唔係啦。佢話：咁我而家已經喺架車度啊，其實根本就全部假的，三個鐘頭先嚟嘅，即係喺深圳嚟講，兩個鐘頭乜撚都到噶啦，嚇咁佢真係好撚多豬一隻狗，我唔好中意。咁，如果譬如我再同佢講話喺東莞叫佢嚟，黐撚線啊！我咪等十又等十二點，我就唔好滯咯。但係嗰陣，如果佢又講到佢可以喺東莞嚟，我又咁我都可以多個選擇嘅。咁我就唔會排除啦，但係零零後都少揾㗎喇。咁小影我就會少揾㗎喇。暫時啦，因為有時細佬係控制唔到㗎嘛。但係加上而家呢咁嘅氣氛，係咪先？真係好啦好啦好難有得再玩呀。係呀。咁我就睇下，當然啦，仲有啲新嘢，仲有啲女呢不斷咁揾我，不斷唔揾唔約嘅啫。但係呢啲有機會先啦，因為個上頭唔係好得呀。如果上頭我喺環公式嘅，嗰次好似同你玩嘅，咁有一件女就成日話問我幾時得閒，幾時得閒嘅，咁唔知係咪屌咗個冧啊？啲方法好啊，或者可能真係，即係你知咧鎖匙嚟噶嘛，即係有啲女真係零舍中意我咁做法噶嘛，係咪先？咁可能係咁樣，佢就成日話諗住揾我出嚟搏嘢啊，當我鴨啊，但我又唔中意佢，因為上頭唔得，又收2000蚊又貴，咁其實。如果冇節目講呢我咪約一約佢囉，有節目講我就唔會㗎啦，咁睇下有冇機會啦，咁其實我好仲有啲女嘅選擇啦，咁所以呢暫時呢應該睇下零零後啊小影啊呢啲喺後面飛歐先啦，咁以後都應該取代上三杯嘅位置嘅只有一條女㗎啦，就係小豬啦，咁以後搵佢嚟取代上三杯嘅其實最好㗎啦，咁因為佢俾上三杯更加清楚自己係咩位置，佢唔會同你講一個好長遠嘅計劃啊，只要大家好嚟好去，炮友啊， 仲有得零零， 仲有零零，咁屌你咁啊掂曬啦，係咪先？即係人要求唔多㗎嘛，係咪先？咁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照舊啦，即係打賞就已經照舊打賞啦，咁神山虎啊，最得起啊嗰啲啊幫手買啊，即係我唔知啊，上次講咗啊，因為我啱啱真係入咗一盒啊，一盒就未喐過咧，我就好驚 砸貨 啊，賣咁幾盒先啦，要賣咗幾盒咁我就好安樂噶啦，因為半年到我就可以食得曬噶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唔知有咩講咯，咁啊希望重光啦，希望重光啦，或者希望可以有啲網友跟下去珠海玩啊，或者睇下大家。有啲安排啦， 搞個珠海團咯。 唔係啊，我覺得網友如果要真係送喺羅湖玩咧，私下同我傾過先。我俾個説出嚟，真係我覺得呢排嗰陣味真係啊。當然啦，而家節目出街都去到差唔多七月尾啦，可能會好翻啲。但係你都問下我啲咩環境啦，咁即係其實好簡單，小心駛得萬言算啦。咁我俾啲説出嚟，咁你哋鍾意。嚟就嚟，唔玩咪唔好玩咯，所以咧，但仲一樣嘢，我都建議啲網友可以揾飯盒咧， 就盡量識定幾件飯盒。好彩我真係識咗幾件飯盒，我先至有嘢出嘅。咁唔係咧，唉，次次即係可能酒店鐘啊嗰啲好啦冇人嗰啲啫，我真唔知點算。 咪你要酒店鐘都可以抄牌當飯盒㗎。 係多嘢，咁但又唔同嘅，因為你要請 OK， 你嗰個時間長咗。 唔係，我就係話你喺酒店都識咗先，跟住再約嚟深圳唱 K 咯，再慢慢培養咯，冇計。你依家冇咗個，你依家冇咗個斜 K 嗰個地方，你就焗住自己開完。 自己要自己揾啲方法啦，好似長毛文咁啊，咪溝下啲斜骨妹咯，係咪先？咁跟住俾錢咯，係咪？有啲好好玩法嚟噶，係咪先？咁啊， 以前都有玩噶啦呢樣嘢。 以前都有玩噶啦，咁而家更加。密咗啫嘛，只係而家肯俾錢啊！以前我啲孤寒啫，以前我而家肯俾咗就唔同咗 啦。係啊，因為啲骨妹海鮮價啊嘛，佢中意開幾多開幾多。 啊，咁啊， 屌！我試過有一個開我3000，我真心諗你黐 線。唔係㗎，講真啦，你咪時間長啦，長毛文嗱，我 係啦係啦，即係你可能溝耐。 講翻 case 俾你聽啊！阿長毛文曾經唔係阿尋嘅，即係好想釣一件骨妹。咁啊，長毛文開到3000，又係一樣，條女都唔肯制。幾靚貴啊！ 我講嗰3000係4-5年前嘅事 啊。OK， 佢有今年嘅事啦。咁跟住今年嘅事嘅啫。啱佢啱啱俾個微信我睇過。咁今年嘅事。咁但係咧，因為咧呢排嚴啊。咁嗰件女冇翻工啊。佢就問翻長毛文 3000使唔使？ 制唔制啊？長毛文經過一段時間，佢已經冇諗過啦，已經放棄咗呢件女啦。咁3000蚊佢咪唔制咯？而家。所以時間嘅嘢咧。好微妙嘅，要夾硬夾準， 機會要把握。 係啦，嗰日3000咪俾咗，咁就可能咩㗎啦？但而家長毛文話2000我制嘅，咁死命死咧，所以即係家家有求嘅呢啲嘢。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好，拜拜， 拜拜。